干嘛非得去延庆过年呀？有亲戚朋友在那儿吗？还真不是，来延庆过年呐，不但能够品尝特色美食，您能带着家人逛逛永宁的庙会，看看龙庆峡的冰灯，这都放一边，最重要的就是在延庆有北京城找不到的年俗民宿。这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位于延庆石峡村时光长城精品民宿正在做着迎接春节的准备，贴春联挂灯笼，处处都透着浓浓的年味儿。从除夕到初六，时光长城的所有民宿全被预定而光。这时候，时光长城的创始人贺玉玲正在试着2019年春节的新菜京味熏鸡。这个熏鸡的制作呀十分复杂，先要经过老汤的熬炖，然后再用茶叶熏制，还没端到您的餐桌上呢，这香味啊就窜到您鼻子里去了，您听着是不是都想尝尝啊？其实贺玉玲的时光长城精品民宿除了饮食是一大特色之外，它的年俗才是这里边的最大的主题。这延庆地区年俗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传承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定的模式，一到年根儿，办年货扫尘土，贴年红，做年饭，守岁拜年祭祖先，这些习俗啊简直是太多了，简直的说是涵盖了中国许多传统的年俗文化。可是现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咱们的好些年俗啊只剩下儿歌了。您比如说咱们大家伙都会念，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23，23糖瓜粘，24扫房子，25磨豆腐，26炖大肉，27宰公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套词儿啊您都会。可是现在谁家过年还这么过呀？但是贺玉玲作为归水河畔土生土长的延庆人，他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传统的延庆年俗呈现给当今的年轻人，让现在的年轻人呢不但听过年俗见过年俗，更重要的能够参与到年俗当中来。您要问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贺玉玲一准儿就告诉您这么一句话，这春节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咱们中国人把自己的情感愿望伦理信念都聚集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上，这就让春节呀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了，春节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象征和凝聚民族感情的重要力量来源。贺玉玲做的年俗民宿不仅是一个住宿的地方，它更像是包含了吃住行游购乐等等现代元素的过年网红打卡点儿。为了提升游客住宿的体验，延庆的民俗民宿特意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活动，您比如说给这小朋友准备了放鞭炮，这个城里边肯定玩不了啊，还有这滚铁环，那城里边这都看不见的游戏啊，甚至还有这秧歌的表演。不但如此，贺玉玲还想在自己的年俗民宿里营造出冬奥会的气氛，那要想营造冬奥会的气氛，这冰雪这可就是标配了。他特意从外边借了这么一台造雪机，来了一场人工造雪。这个雪景不但让人们感受到了年的味道，更好像是看到了2022年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为了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贺玉玲啊别出心裁， 要把具有延庆特色的文化标志长城搬到自己的民宿里边来，这样一来就能把文化融入到年俗当中去，让来这儿过年的中外游客都能感受到延庆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要想把长城搬到民宿里边来，这是怎么可能啊？哎，人家贺玉玲就有主意。那当然了，不是把真实的八达岭长城给您弄过来，那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们能不能把八达岭的传说搬进我们的民俗呢？让住在我们这儿的游客能听听八达岭长城的传说故事啊。这八达岭长城那是万里长城里边的精华，自古以来就是京北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几千年来那是风雨沧桑啊，留下来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演绎出包罗万象的传说经典，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在延庆是北京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它的传承人池尚明老师那是最会讲长城故事的。您要问起池尚明老师是怎么走上讲述八达岭长城故事的，这本身它就是一个好故事。池老师1962年出生在延庆永宁营城村，从小啊就喜欢听这些民间故事和传说。您像什么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就这么说吧，没有人家池老师没听过的。到了初中的时候，池老师可就不满足于这些传统小说画本了，他就开始主动的搜集整理身边的民间故事。您可别小看我们这个民间故事，它是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凡是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它都是时间久远，伴随着一个地区人民的成长，经久不衰，而且它是口头传播，情节夸张，充满幻想，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所以池老师整理起这样的民间故事来，那是特别用心呢。后来池老师在永宁学校当了一名人民教师，这一下那就更方便他整理搜集身边的民间故事了。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池老师搜集的长城传说，整理出可以现场演出的长城故事，那就有100多个。从此他也全身心地致力于长城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传播。80年代，他曾经带上全部家当，徒步100多里地，翻山越岭，到大山深处的农民家里采集长城故事，自费走遍山西、河北等等这些长城遗迹，搜集和研究长城的资料，遍访延庆300余个村庄，挖掘出了长城垛、秧歌布这样珍贵的长城历史文化。最终池老师完成了《长城八达岭传说口述史》著作2部，拍摄《八达岭长城传说视频故事》20集。1984年，为了完成《中国民间故事3套集成北京卷》的编写，池尚明老师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长城故事的采访和整理当中，并且组织了一个5人采风小组。就在1985年大年初一，池老师为了采集长城故事，都忘了过年这档子事儿了。大年初一就到人家村里进行采访去了。这会儿人家都在过年呢，没人接待池老师的采访。池尚明采访不到故事，不甘心呢，继续找。结果呀，把回家的班车都给耽误了。这回可坏了，大过年的，旅馆也关门了，没地方住宿，不能流浪街头啊。这才想起来离这儿不远有亲戚，我呀去亲戚家吧。到了亲戚家，人家还以为池老师这是来给拜年的呢。这拜年也得是白天来呀，怎么晚上来呀？ 一问才知道感情是这么回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池老师的辛苦不能白付出，他的八达岭长城传说2008年就被列为北京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了。这回贺雨玲找到池尚明老师，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俩人啊一拍即合。但是池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可不能把我放在你们民宿的大厅里头一讲讲个没完，这再好听的故事啊，讲一遍是新鲜，讲两遍可就有点絮乏了，您要老让我这么讲谁也不爱听。贺玉玲一听啊，心说也是，可是那咱们怎么结合一下呢？池尚明老师当即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意，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呀把这八达岭传说的故事给你讲几段，你比如说望京石、六郎影、金牛洞、石佛寺、穆桂英、点将台、弹琴侠等等，这些这都是经典呢。然后咱们找人把这些故事用剪纸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你这不是年俗的民宿吗？过年你得贴窗花啊，你呀把这窗花换成剪纸的八达岭传说故事，你看这怎么样？贺雨玲一拍大腿，这可太好了，要真是能这样，那不管是大人孩子，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往这窗台这儿这么一站，就能看见咱们这个窗花，看见窗花就等于看到了咱们的长城故事了。哎，没错，池尚明老师啊笑着点点头，这样我呀再把这几个故事给你写个大概的简介，这样就算看不明白他也有文字介绍，大人带着孩子给这孩子讲的时候照着我这么一念他就行了。池老师，您这个想法太好了，顺着您这想法我再提一小要求，您能不能啊把这些故事简介给他再配一个英文的介绍？啊，英文的？我讲了十好几年的八达岭传说了，都是拿咱们延庆话讲，我没拿英国话说过呀。听到这儿，贺玉玲也笑了，哎呀，池老师，是我没说明白，您看这2022年的冬奥会就要在咱们北京举办了，咱们延庆还是重要的赛区，开冬奥会的时候正好又能赶上过年，我想到那个时候来咱们这儿的不光是中国人，外国人呢会更多。您想想，这外国人要是看见您这个八达岭传说的窗花，他们肯定想了解一下，不是？要是有了英文介绍，他们一定能够驻足观看。听到此处，池尚明老师心里明白了，感情人家贺雨玲是想把咱们的八达岭文化、中国文化向外国人传播呀，这个想法太好了。池尚明老师一点头，行吧，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池尚明老师答应的挺痛快，可是自己一干问题全来了。这民间故事里头啊很多那都是口头语儿、俏皮话，这可怎么翻译呀？好在池尚明老师有一个好参谋，谁呀？池尚明老师的夫人，他退休前呢是中学的英语教师，看着老伴天天在那儿翻英语词典，就觉得有事儿。一打听，原来是因为这个，老伴儿也笑了，哎呀，老池啊，你呀快把那词典放那儿吧，你把那些口头语俏皮话啊都给我写下来，我帮你翻译吧。有了这个好帮手，那工作上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没几天的功夫，池尚明老师的八达岭传说故事可就整理好了。贺玉玲也找来了能工巧匠，买来了大红纸，大家把一个个民间故事的瞬间用剪刀可就留在了这红通通的纸上了。一幅幅八达岭民间故事的传说就像定格的电影画面一样呈现在众人的眼前。贺玉玲和员工一起登在长凳上，在这剪纸上面啊刷上酱子， 准备往这窗户上贴。这一折腾不要紧，引得当天入住的大人孩子都过来围观了，是又拍照片又发朋友圈啊。最让小朋友好奇的就是这熬酱子，在这铁锅里头倒点面粉，加点水，用小火微虚着，然后用这锅铲啊跟里头不停的搅，直到搅成浆糊的形状。您别看自制的这个酱子模样不太好看，但是这粘合力好极了，窗花往这上这么一贴，一年都不带掉的。而且这种酱子还有一个好处，这窗花要晒掉了颜色，您不想要了，把它往下这么一撕，用这抹布蘸水轻轻一擦，那是一干二净。这要是您在外头买的胶水胶带，您贴的时候挺方便，您擦的时候黏黏糊糊且擦不掉呢。虽然比不上外边的胶水方便，但是熬酱子的时候过年的年味儿也一点点的透出来了，浓浓的年味儿也就这样被贴出来了。大家欣赏着窗花，一个个八达岭的传说故事，看着一段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陶醉在幸福的年味之中。大家遥想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这里比赛，到那时候过着浓浓的年，看着激烈的比赛，品味着八达岭古老的传说，这可就是咱们所有中国人梦想中的幸福生活呀。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9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周，策划刘满丽，确阵。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来浪来浪， 好运怎么集？ 即日起至12月31号，登录听听 FM APP， 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 哇，这么多红包雨！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狂欢购！这回让你听得够，听得够！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受普通冷空气影响，上午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外出活动需要注意防风。今天已经进入29，天气寒冷，空气干燥，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防寒保暖、补水润燥的工作，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阵风较大，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6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午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